咧就約咗啲 friend 食飯啦，撇低咗 Tony 佢哋，咁啊去邊度食咧？去慈記食嘢噶，係咪呢度？喺呢度啊嘛，喺裏邊啊嘛，佢哋 go go go。 最招牌的呢一個， 我係 雲吞麵，點解咁好味呢？就係因為佢用咗呢個大地魚魚乾啦、蝦乾啦、豬骨啦，熬幾個鐘咁樣。 哇，咁豐富嘅！環球勞業工程有限公司呈獻，而家最適時，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風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適時。 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23.3 好嘢啊，真係嗱，呢个北纬23.2差咗少少，其实係22.3。如果23.3呢就差唔多係北回归线㗎啦，呢个就係广州，广州就差唔多係北回归线上面，但香港呢就低一度， 是 就是 22.3 吓、啊、好。咁东京呢 是咪87？ 哦，差好远哦，87有排未到我哋。嗱东京呢就即係话由英国嘅格林尼治天文台嗰条嘅子午线 Prime Meridian 啦，格林尼治啊，唔好读格林威治啊，唔好再读格林威治啊，係 Greenwich。喺格林尼治天文台向东数吓，即係呢由一路数到欧洲大陆啊吓。咁然後一路數到去呢、這個即係意大利啊，然後去土耳其啊，然後中東啊，然後去印度啊，然後嚟到我哋呢度，係114，114啊，再過啲去到太平洋中間嗰個就係叫做國際換日線嗰度就180啦，差唔多係嘛？咁然後就西經㗎啦，嗰邊數翻轉頭啦嘛。咁所以咧嗱，我哋記住係北緯22.3度，東經114度。啊！呢、這個小學生應該識嘅，如果唔識係我哋教育制度嘅失敗。OK，、好啦，咁然之後咧，其實我哋嘅打對面咧就好易諗啫，係嘛？因為如果我哋穿過地心打對面咧，咁我哋要揾翻我哋嘅對面咧，就唔係北緯係乜嘢啊？ 哦，南 緯。冇錯啦，南緯幾多度啊？ 就係70。 唔使啦，如果你打翻對向，因為佢係北緯同南緯啊嘛，你咪揾翻南緯22.3啦。 哦， 系嘛？我哋北纬22.3啊，所以咧你就要揾翻南纬22.3第一样嘢。好啦，但系嘅经度咧就系点啊？就唔使讲，就梗系唔系东京，系西京啦， 系 嘛？咁但系西京你又要睇下咯，因为我哋而家系114度啊嘛，所以如果我哋系打对面咧，其实我哋呢个114加埋对方嘅咧，就应该系180度，先至系打对面。所以咧，其实佢西经咧 系落落， 就应该冇错，就系180减114，系嘛？所以就应该系西经66度，嗰、那个就系同我哋嘅打对面啦。啊，你哋从来冇谂过呢啲咁样咁有趣嘅念头咧，即系话究竟地球上面，我哋香港而家企喺香港。同我哋完全打对面嘅， 哦，即系脚接脚， 系啊，脚接脚嘅，就穿过地心嘅，嗰、哦那个就系南纬22.3 咁嗰个 度， 边个国家？ 咁、那个咩咧？原来就系我即系个零礼拜前都仲喺嗰度嘅，就系玻利维亚嘅首都、 哦、 拉巴斯。当然，哦、拉巴斯唔系真系喺正嗰度嘅，即系冇咁巧嘅。其实喺拉巴斯咧，大概系东南面一段距离。但系拉巴斯，我讲讲佢嘅经纬度咧，佢个纬度咧其实就唔系好正，佢系近赤道啲嘅，比起香港，佢系16.5度南纬，咁就未到22.3，系争咁啲啦，系争几度嘅其实。咁但系咧，佢嗰个经度就近啲啦吓，就68，我哋要求系66啊嘛，咁佢经度咧就争咁2度吓。咁、但系其实以大城市嚟讲咧，最近噶啦，冇得再近啦。呢、這个就系佢亦都系咧世界上海拔最高嘅首都。就是、玻利维亚嘅吓，首都就拉帕斯，就拉瓦斯。咁我都喺嗰度咧，应该系住咗1-2晚嘅啊，拉瓦斯。好啦，咁所以咧讲得夸张啲，我哋今次去呢个行程咧，已经可以话系能够我哋身处香港系去得最远嘅地方噶啦。你谂系咪？如果你要再远咧，就要出太空噶啦。啱唔啱啊？因为地球圆嚟噶嘛，我哋成日都讲话唔会荡失路嘅 Jeffy， 因为地球系圆噶嘛。因为你去到嗰度咧，你再去咧，其实就会近翻啲噶啦嘛，系嘛？所以咧，今次嘅旅程咧，即系虽然我都系年近花甲先有咁嘅机会吓，我知道大家都好羡慕我，但系我一路喺个旅程入面啊，我翻去好伤心，点同啲听众观众讲咧？咁我而家记起啦，我就话大家唔使羡慕我嘅，就系话如果你好似我咁样花甲之年都去唔到。先至羡慕我都唔迟， 因为我都好有信心你一定比我早去南美。即是以年岁来讲所以我点会值得羡慕呢是不是哇我过了60岁我才去南美喎你们不用过60岁是不是所以你不用羡慕我。咁不过呢即係我都俾定啲即係嗰个见闻啊 ,tips 俾大家参考咁解啫係咪咁但係呢今次真係已经去到地球上最远嘅地方啦、再远就要出太空啦亦都係去到呢香港打对面嘅地方啦 係 喎。好啦咁但係呢又好彩啦其实我当时都冇諗过去南美但係几个月前我咪讲嗰个讲题叫做哥伦布大交换嘅记唔记得 哦好 就係所谓新旧大陆啊。是啦即是话新大陆的贡献嘛。咁新大陆贡献真係净喎。因为原来真係世界上好多好多嘢。我都讲过啦粟米啦即係所谓叫玉米啦番薯啦薯仔啦係咪烟草啦吓呢、个朱古力啦係咪话甚至火鸡啦吓。咁好多嘢好多好多呢其实都系来自新大陆嘅。即係所謂新大陸就係南北美洲啦係咪即係以前歐亞大陸呢係冇呢啲嘢嘅。咁所以我都話啦如果你拍歷史劇你拍秦始皇食番薯或者拍呢個海撒大帝食火雞你死晒啦。因為兩樣嘢呢都冇可能發生嘅。因為秦始皇嗰陣時呢因為番薯即係頭先講嗰啲全部都係哥倫布所謂發現新大陸之後啦先至係即係運返去歐洲㗎嘛舊大陸㗎嘛所以係1492年之後。秦始皇是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是吧你见到秦始皇吃番薯就死得了是吧海撒大帝都是海撒大帝当时过复活节是没有火鸡的是吧鬼佬亦都没有薯仔吃的 ,1492 年之前鬼佬是不懂吃薯仔亦都不懂抽烟的是吧挺有趣。好啦咁所以那些讲过好多呢就不讲。咁但又讲返少少地理因为始终我好喜欢地理。大家都知道南美洲的东岸呢同埋非洲的西岸呢是嗰个形态啦是非常之吻合嘅。 喔、哦、有冇意思 啊哎啦冇错啦。其实你细细个都会睇㗎因为我最终意睇地图啦。咁你真係喎点解非洲西岸嗰个粒入去同埋南美东岸突出嚟嗰度直情好似大家系可以接得埋㗎咁样。咁当然唔系淨系我一个细蚊仔留意啦原来好多人以前都留意啦。咁只能够数珠巧合因为以前嘅人点样都想象唔到呢就所謂啲大陸可以黐埋一齊又分開咁樣㗎嘛係咪以為呢個大地係亘古不變嘅。咁但係真係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呢有一個即係地質學家叫做 Alfred Wagner 呢即係就係魏格納呢咁佢真係提出呢個咁樣嘅假說啦佢就科學假說就叫做大陸漂移叫做 Theory of Continental Drift。咁但係呢就俾好多人嘲笑。又話：，你將細蚊仔呢啲咁嘅嘢，你就當係科學理論咁。咁當時佢都盡量搜集啲證據，但係都係證據不足嚇、但係佢當然主要就係話，美洲東部嗰個地質結構同埋非洲西部嘅地質結構有啲相似嘅地方咁、但係都係唔夠說服力。所以咧，係真正去到上個世紀60年代咧，先至一個地學革命，大家知道啦，就叫做板塊構造革命、The Plate Tectonics Revolution。咁、就主要其实都系来自1957至58年嗰个国际地球物理学年啦、即系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 IGY 呢其实好大贡献嘅。咁之后啲科学家继续去研究特别系研究大西洋底部嗰、个海底嘅山岭嗰、个结构点样呢尤其是个磁场嘅结构好多嘢啦即系咁最后呢论证就话呢个魏格纳呢、這個大陸漂移假說呢、原來係有根有據係科學嘅。咁、當然佢就更加擴張呢就叫做板塊構造啦。點解呢因為魏格納呢佢諗呢就只係諗啲大陸嚟去分分合合啦漂移啦。但我哋而家知道呢真正分合漂移嗰啲就唔係淨係大陸而係板塊。而板塊呢其實可以上面係載住大陸亦都可以載住海床。點解、Ocean floor, 同埋 continent, 其實都是板块上面载住的、即是板块是大的。咁所以譬如太平洋就有太平洋板块是吧大西洋就有大西洋板块。好啦咁而家南美洲是有个南美洲板块的。非洲有非洲板块。咁、以前呢原来是讲緊二亿几千万年前呢、大家真係黐埋嘅。而且嗰陣時係曾經有一段時間呢即係佢哋稱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來嗰啲大洲都係嘅。咁樣呢有時就聚埋一齊有時就分開。咁、而最近一次聚埋一齊呢就大概係2億5千萬年前左右呢叫做盤古大陸、Pangea, 叫做、Pangea 啦。就最近一次係2億幾千萬年前嘅。咁、但係大概到2億 2500万年前咧，就系南美洲同非洲咧就开始分裂开嚟啦，吓、咁样咧嗰、那个地球嗰个内部嘅运动咧吓、就开始就会喺个大西洋咧就系、是、出世啦。原来而家大西洋中间由北到南咧有一串山嘅，嗰串山咧其实下面嗰啲岩浆涌上嚟就向上逼，逼咗之后就向左右撑开。咁於是一路越撐就越開，越撐越開就成為咗我哋今天所見嘅大西洋。咁嗱喺東面咧就係、是、非洲，西面咧 即 係 巴黎、菲紐約會越嚟越長咯。 係會越嚟越長啊，冇錯啦，你講啲都冇錯啦。咁當然大家都知道啦，喜馬拉雅山係會其實係越嚟越咩 高， 越嚟越高咯，係咪？因為係印度板塊撞埋去亞洲板塊啊嘛，咁啊產起咗呢個咁樣嘅喜馬拉雅山啊嘛，係嘛？咁另外都係嘅喎，安第斯山脈嗱，講翻南美啦。南美其实最出名嘅一个标志，当然就系东面嘅世界上全个世界上最长嘅一个山脉，就系、是、安第斯。咁安第斯咧，其实太平洋板块同南美板块撞起上嚟，就夹起上嚟一个山脉吓。咁、佢上面咧，当然就冇喜马拉雅山咧咁劲啦，即系罗起码都七八千啊。咁佢冇嘅，佢最高嗰个咧，其实就好似喺智利同埋秘鲁中间有个系叫做哇个名其实系大家都唔熟噶，我都要咩吓？阿空加瓜山啊，阿空加瓜咁样咧就6962，即系仅仅唔到7000米吓。咁、你知道珠穆朗玛峰咧就差唔多8900米啦吓、啊，差唔多好劲噶啦，嗰全世界。咁佢呢个咧就6962，但系虽然佢唔系话好似喜马拉雅山嗰啲群峰啊咁高，但系佢系世界第一高嘅火山，佢系一个火山嚟嘅。啊！呢、這个叫阿空加瓜山，咁咧就我其实今次去秘鲁玻利维亚咧，其实都睇咗几个火山，吓、上面仲有少积雪。虽然而家咧系南半球啊嘅夏天，夏天所以积雪系少嘅，咁但系都仲有少积雪睇到，都好靓嗰啲火山吓、啊。好啦，咁咧就其实仲有噶，好得意。你南美洲同太平洋板块咧，中间仲夹住一块细嘅板块啊，叫做纳斯卡板块，就系、是、Nazca Plate。所以咧，原來安第斯山脈，我都係今次去先知啦。我以前即係雖然話中意地理，但係都冇話知得咁詳細、原來安第斯山脈咧喺北面嗰部分咧係有個叫做東部嘅山脈同西部山脈，即係東部個 Eastern Range 同埋個 Western Range。原來中間咧就係嗰塊叫做納斯卡。咁納斯卡咧，可能大家就比較陌生啦，冇聽過 Nazca。但系如果大家中意嗰啲咩古代外星人啦，你实听过啦，因为原来咧嗰、那个纳斯加嗰度有个平原咧，其实好干燥嘅半沙漠，咁啊上面有好多大型嘅图案，嗰啲图案咧其实要喺空中先睇得清楚嘅、有啲系人形，有啲系好似大蜘蛛啊，有啲系咩几何图案，咁、但系大到咧其实喺地面上你系唔知系乜嘢嘅，咁、个古代嘅人又唔冇航空技术，又冇热气球，佢点解会画啲图案要喺高空？先睇到嘅咧，咁嗰陣時咪講話外星人嘅，即係而家幾十年前已經咁講噶啦。嗰、那個就係納斯加平原咧，原來係一個板塊嚟嘅。咁、佢就夾咗喺南美板塊同埋太平洋板塊中間，所以咧，卒之咧嗰度咧係有兩串山脈嘅，有個 Eastern Range 同 Western Range 嘅嚇、好啦，咁所以咧就南美洲係一個好大嘅洲啦。咁今天嚟講咧。以州咁計咧，當然其實州係人劃分㗎啦、就叫第四大州，人口嚟講咧就係、第五大。咁佢总嘅人口咧，大概系4亿，即系仅仅未到4亿咁上下。但系其中有一半咧，系喺一个国家啫，估唔估到？ 哇！ 佢嗰4亿入面有一半喺个国家，咁、那个国家就全南美最大噶啦，系啦，就系、巴西咯，系、嘛？好嗱，咁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继续讲有关南美嗰、那个地理嘅常识。